是那么留意，任由它一点一滴占据我思绪。然而我对你的情意，难道他们没有提起？想亲口说明，却怕它还在你心里。生最亮的星，为何陪我到天明？天亮之后却又让我找也找不到你。哦哦，想我是你窗外孤单的雨，是否还记得你？我不再是你，会不会好好照顾自己？也好，

其实生活当中想一件事儿，就要立刻去做，不要想后果，也不要看结果，只体会其中做事儿的感觉，相信自己的感觉不会错。每天在生活工作当中体会每天的充实，那样的人生才叫完美，才能够体现人生的价值，一生才能无憾，不是吗？ 你有多久没有看过那片海？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总是不服输，永远要比别人快。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还有我曾经疯狂爱上你的爱，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可是天地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The time of day in the city's so lonely, man. We're living in the hell of straight to graduate with honors and perfect. Just to consummate a marriage underground. We'll never let the sign give the children pride. Raise your voices high, love will never die. Never die. 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火呀烧不尽在心间，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别人祝你生活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几龙几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你擦亮眼，几龙几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你擦亮眼。 我们经常会说光阴似箭，而光阴里缱绻的点点滴滴就会让人回味，让人难忘。许多事情在回忆当中总会有着一种浓重的幸福的色彩，昨天的种种艰辛万苦都只为今天的美满幸福。而这个世间谁又曾自命是美满幸福的呢？就像我们总是无比痛苦的想要逃离现在，又在将来无比痛苦的回忆现在一样。 不相信眼泪不是真的，遗憾的公园里我迷路了，漂浮着天空一道裂痕，闭上眼睛住了心碎的吻。

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让你最烦恼的事儿是什么。这时候看到学着忘记说，让我最烦恼的事儿就是我谈了一个男朋友，可是我妈要房子，他家快要拆迁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拆，我妈怕以后万一拆不掉，担心我没地方住，到时候再买房会很累，这是我最近最烦恼的一件事儿了。其实我会觉得妈妈的考虑呢，也是出于爱你的一个初衷，关键在于你自己冷静下来的最终想法到底是什么，你是否愿意承担最终没有拆迁，然后你和男朋友一起承受压力买房的这样一个现实。如果可以承担的话，那你就去好好的和妈妈说一说好不好。这里是品飞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重新音乐带到，我是孙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你说声再会喽，拜拜。 我已经冷山走过，冷山一点秋色，枝头树叶轻晃，风来声瑟瑟，仿佛为季节风格。我在乡间走过，总有不少收获，听稻穗飘香，音符能诉说，微笑在脸上闪烁。心中装满旧事。